所以呢，奇微就不是一个最小的真实字体了，就这样破除它。因力量云中所执即为不因成一，必更可惜。因有方分故，欲如诸聚色。因力量云，那么可以安利比量来分析。刚刚说的道理可以用安利比量分析。中所执即为不因成一，必更可惜。先安利中义，所执呢？表示这个不是论主的唯识中义，而是执着实有即为有方分的宗派的义理。如果执着即为有方分，则即为不应成立为一个恒常不可分割的最小真实字体，因为它必然可以更分析为更小的部分。因有方分故，原因是即为如果有六方分，可以和其余外面的六个即为组成阿耨色，那么这个中间即为呢，必定有相异的六个方向所组成的部分，如此的话即为必然更可以分析成为六个更小的部分，即为就不是一个最小的实体了。欲如聚色，然后举出譬喻来，就如同各种的初聚色一样，这个初聚色呢是辗转由阿耨色组合而成，所以呢每一个诸聚色呢都必然可以分析成为更小的部分，即使是最小的阿耨色呢也可以分析成更小的七个即为，所以知道呢诸聚色不是一个不可分析的整个的实有字体，诸聚色是一个聚合体，所以如果即为有方分的话，便可以分析成六个更小的部分，由此比量而知呢，如果即为有方分，即为就应该跟聚色一样还可以分析成更多的部分，所以即为就不应该是一个恒常不可分析的最小的真实字体。那这样执着实有即为有方分的理论就被破斥了。若为不合，但可无间无多分者，中间之为随不相合，所离东处非西等处，六面即书，还因成六，不成一也。若为不合，但可无间无多分者，这个是假设外面的人再来救。我们前面说呢，一个中间即为与外面六个即为相合成阿耨色，所以呢即为有六个方向组成的部分，那么现在外人他假设来救，说这个即为呢不聚合，如果中间的即为不跟外面的其余六个即为相触合的话，但可无间，即为之间呢只是非常的接近而没有间隙，假立这个触合的名字无多分者，他认为这样的话即为的字体呢便没有多个组成的部分了，因为我们前面说即为一个中央即为跟外面六个即为要聚合在一起，那表示中央的即为它有什么有六个部分，那他说现在呢没有聚合在一起，只是很接近而已，所以这样子中央的即为呢就不能说有六个部分了，他这样讲。中间之为随不相合，所离东处非西等处，那么下面要破斥他，这个中间的即为呢如果随顺此说呢，那中间的即为便不与其余的外面六个即为相触合，所离东处非西等处，但是在前面我们说

如果你要这样讲，鸡为无方分，巨蛇有方分的话，那请问你，鸡为的字体跟巨蛇的字体是一是一，好吧？使令，如果说在鸡为字体之外，巨蛇本身另外有字体，能够使令鸡为没有晨光发影及互相为障碍的话，而巨蛇有晨光发影及互相为障碍呢？你同不同意这样讲？论文说布尔，这个是第三科卯三外人答言布尔。那么以上的论文是解说宋文巨不异，巨蛇和极微体性并不相异。那么外人安立实有极微，就是要说明如何由极微相聚合成我们能够觉知的巨色。所以其本中的根本中义呢，是巨色的字体是不相异于极微的。当论主诘问巨色字体是异于极微而有吗，那么外人他只能回答说不尔，要不然就要违反他本身的中义了。极微的字体呢，并不异于巨色的字体而有。如果他要违背本中的中义的话，就会有犯什么字中相违的过失，所以他没有办法答说他们有相异的字体，只有说他们的字体是不相异的。若尔巨阴无尔，未若巨色不异其为，隐藏阴沉不属巨色。银三呢，破外就义，分成四科，这是第四科卯四论主复难。那么论主再难问外人，并且破斥他的就义。那么这一段论文解释宋文第四句的无二这两个字。若尔巨阴无二，若尔如果依照以上论主诘问及外人的回答，那么巨色跟极微的体性应该是不相异的，则巨阴无二，这个无二是指阴影无及阴藏无这两项。那么巨蛇的体性应该不异于极微，那么极微无方分，那么巨蛇也应该是无方分。那极微无影，极微无藏，则巨蛇也应该无影，巨蛇也应该无藏。那么怎么会如同你所安立的极微无方分而极微无影藏，那巨蛇有方分而巨蛇有影藏呢？所以外人的就研就在这边被破斥了。请看讲义十二的第七项。因力量云中，汝聚色因不能发影，不能为障。因许聚色体不易即为故，欲犹如即为。因力量云可以按例比量来分析。中汝聚色因不能发影，不能为障，安立中义。汝中应该安立聚色被阳光照射，却不能承受阳光而发出阴影，并且呢，诸聚色之间呢不能互相为障碍。因许聚色体不易即为故，原因是汝中的根本中义允许聚色是由其为聚合而成，所以呢，聚色的体性和极微的体性并不相异。欲犹如极微，举出譬喻，那么如同极微，汝中执极微无方分，所以呢，极微不能发影，极微之间呢也不能互相为障。那既然聚色的体性就是极微，由此可以推知，聚色也应该如同极微一样，应该不能够发影，不能够互相为障碍。但是呢，这个违反了世间的限量，聚色确实能够发影，聚色之间呢互相能够为障碍，所以知道呢如所就言不合理，是不能成立的，你的就义是不能成立的。未若聚色不易即为，隐藏阴沉不属聚色。这个是重释宋文第四句，未若聚色不易即为，是解说宋文的聚不易。